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在大礼拜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相信哈，今年这个夏天呢，很多朋友家里的这个电视机呢都比往常要忙得多哈。为啥呢？咱们一起来数了数了哈，先是世界杯是吧，后来是这个一些综艺节目开始了，然后呢同时还要追剧。那么这段时间呢，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电视剧呢一共有俩。第一个呢是于和伟主演的缉毒题材的猎毒人啊，第二个呢是杨幂主演的古装剧扶摇。那么呢在这两部剧开播之前，这俩剧呢都让大家是充满期待，开播之后呢也是话题不断。那么现在这两部剧呢可以说都接近了尾声，不知道各位现在会对这两部剧打几分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各位呢一边欣赏这两部电视剧的原声带，一边呢跟各位聊一聊这两部在暑期档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不过呢各位也尽管放心哈，有的朋友可能是会说，哎呀我还没看呢，万一你把这个料都给抖出来怎么办呢？放心，我们不会抖料的哈，也不会剧透的。我们节目呢可能会更偏向于这样的评论会多一些哈。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先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电视剧猎毒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哈，剧中的哪个片段是各位觉得很棒，或者说让您觉得特烂的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天。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在这个电视剧《猎毒人》开播之前呢，大家对于这部剧可以说是真的充满期待，因为预告片还有海报给人的感觉就是大牌云集啊，演技在线是吧。那么在这部剧开播之前呢，微博上流行着这么一个话题，叫做书圈101。这名字呢一看其实就明白了哈，它是模仿当时很火的一个选秀节目创造101。这是网友自发的一个评选，选都是大叔辈啊，有演技的啊，然后这个有一技之长的演员，比如说黄渤、黄磊、孙红雷、吴秀波、徐峥是吧，这些个都是话题当中的热门人物。那么其中呢，吴秀波和徐峥这两位大叔在预告片中呢都有大量的镜头，他俩的演技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是吧。虽然说不是绝对主演，但是呢至少让人觉得很期待呀，能看到他俩呀很开心呢，对不对？尤其是一些这个波叔的这个铁粉，或者说是徐峥的这个山峥哥哥的铁粉，都非常非常期待。结果呢就会呵呵一声。好吧，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电视剧《猎毒人》的片头曲，由耿思翰演唱的《一个人》。 全世界都离开，有谁在身边？这里不属于你，却慢慢地住进心里。来去匆匆的过往，独自守候着孤单。任岁月太遥远，路途再艰难，一个奔跑中的人，不知疲倦，花自由的在听来世再还，挣脱罪恶生死底线，愿意周旋，让爱在路上蔓延，隐藏孤单。全世界都离开， 有谁在身边，这里不属于你，却慢慢地走进心里。来去匆匆的过往，独自守候着孤单，任岁月太遥远，路途再艰难。一个奔跑中的人，不知疲倦，换自由的载体，来世再换。 耿斯汉一个人来自电视剧《猎毒人》的片头曲。这个剧的主角呢是于和伟。那么除了吴秀波在片中有客串出演之外呢，实力派演员王劲松在剧中也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很多观众呢对于这三个人的表现是格外期待的，因为在电视剧《军师联盟》系列当中呢，他们就有过合作，对吧？那个剧里呢，于和伟呢演的是曹操，吴秀波演的是司马懿，王劲松演的是荀彧。这三个人之间的对手戏呢非常多，也非常精彩。那个吴秀波就不用说了哈，这个于和伟呢之前有一篇推文就真的是把他好好的描述一下，这个拢了一下他的这个从艺的经验，可以说真的是大器晚成。那么王劲松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华人在这个百老汇舞台上唱歌剧的第一人，更是功底深厚。但是呢，观众很希望看到的对手戏呢几乎没怎么出现在电视剧《猎毒人》之中。不管是吴秀波还是徐峥在剧中的画面呢都很少，和于和伟的对手戏呢那几乎是零。尤其是波叔了哈，他跟于和伟呢在剧中的关系是亲兄弟，但是呢在第一集的时候，吴秀波扮演的打入毒贩组织的卧底警察吕云飞就暴露了身份，早早的领了自己的盒饭便当啊。而这个王劲松扮演的大毒枭楚天南也是在电视剧后半段当中才露脸。那还有一位友情客串山珍哥哥，他的戏份呢也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也是电视剧开播之后呢很多充满期待的观众表示失望的一个原因。本以为这些啊演技精湛的演员是吧，能够给大家献上这个美轮美奂的表演，但没想到呢他们友情客串的方式只是露一个脸。一起来分享电视剧《猎毒人》的插曲，由李行亮演唱的《羁绊》。 天全是光明，还是游走在黑夜里，不同眼睛同样的坚毅，山河与天地装得下锦绣万里，却无法轻易说尽心中那份无法言语的情意。无论自我燃烧生命，还是默默守着宁静，再大风雨都一起经历，那么多记忆连接起每个朝夕，像一场精彩电影，多么希望这些时光不老去。我把明天为你抚平，让你的梦可以去清晰，你要知道有东向西不是一个人独行，我在深入黑暗之际，总是由你来把我叫醒，那些远景从此由我担起，一直延续。其实今生我会相遇无数美丽耀眼的繁星，脑海之中你的倒影有 人没办法代替。偶尔只是一句话语便会想起儿时的白云，曾经我们无所畏惧许下种种约定。自我燃烧生命，还是默默守着宁静，再大风雨都一起经历。那么多记忆连接起每个朝夕，像一场精彩电影，多么希望这些时光不老去。我把明天为你抚平，让你的梦 羁绊。来自李行亮的演唱，来自电视剧《猎毒人》的插曲。易先生说最近在追这个《猎毒人》，马上演完了。这部剧呢，刚开始的时候呢，节奏是真慢呢，而且呢，动不动就哭戏，20集的戏哭了40多次。但好在是坚持下来了，后半段各路大佬陆续出现，顿时觉得精彩了好多呀。这个剧开播之后呢，在网上的播放量很高，15天呢就突破了30亿次。但是呢，网友对于这部剧的评价呢不太高，满分10分的评分呢，观众评分呢一度接近就4分，直到后半部分呢才稍稍有了一些好转。有的剧评人呢对于原因进行了总结，大概呢可能分成4个部分。首先呢，导演经验不太够。在这部剧之前呢，导演姬天翼并没有拍过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第二点呢，是细节上的漏洞比较多。虽然说这个编剧团队一共有6个人，但是呢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一类题材的作品，所以说呢导致了对于警察呀还有女性角色形象的刻画呢不够深刻。第三呢，是剪辑的节奏不太合理，光是铺垫故事背景就用了3集，那后面的这个内容情感戏的比重又过大，那一集40分钟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推动剧情。那最后呢，就是相比之下女演员的演技呢略显浮夸。但其实呢最后一点呢，很大程度上呢不应该怪女演员哈，可能更应该由这个编剧来背锅。因为女性角色在这部戏当中大部分呢都是在演感情戏，不是谈情说爱就是伤感落泪，是吧？但是男演员呢就是更偏向于带动剧情啊，这么一对比呢，可能才会显得女性角色好像演的不是太出彩。继续来分享电视剧《猎毒人》的插曲，由张赫宣演唱的《猎手》。 去相信谎言背后的中心，或许是自己太执迷命题游戏。延长脚步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就算看清了面目，傻傻埋伏成傻子却无停住。 I swear I'll never be with a devil， 用尽一生孤独没有退路的路。I swear I'll never be with a devil， 用尽一生孤独没有退路的路。你看不到我眉眼交灼，就不明下落，你用全的轮着自己耳朵 猎手来自张赫轩的演唱，出自电视剧《猎毒人》的插曲。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影视原声带板块一起来跟各位聊的是暑期档热度非常高的两部剧，一部是这一部《猎毒人》，还有一个就是《扶摇》。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聊一聊电视剧《猎毒人》，因为我们上半段呢主要来说这部剧。虽然说电视剧《猎毒人》呢，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哈，在这个细节上会有很多的漏洞，但是呢我们也说了那么多缺陷，剧情呢进入到后半段之后呢还是很精彩的，是吧？转变还是很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剧集数量的限制，儿女情长的戏份呢明显少了很多，是吧？剧情推动的速度哎呀赶快加快了，不再是隔一集不看就不影响剧情，或者说看个预告就够了这样的感觉了哈。那么其次呢，就是反派角色总是能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惊喜，不管是前半段出现的杀手毒贩，还是后半段登场的这个大毒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反派塑造的都很棒，当然主要还是得益于演员诠释的很到位。比如说这部剧的前半段剧情呢，基本都是围绕抓捕这个杀手蝎子展开的。那扮演蝎子这个演员叫赵寻，有很多次呢都是电视剧里蝎子这个角色在作恶，结果呢很多观众入戏太深，跑到赵寻的微博去发泄情绪，是吧？当然了，这样呢这个只能说明人家塑造角色的时候很准确很到位嘛。继续来分享电视剧《猎毒人》的插曲，由金文琪演唱的《远途》。金文琪《远途》。云之心说，为了于和伟、王劲松、吴秀波而来，不可否认的有尬点，而且呢剧情注水还需要进步。不过呢比起于和伟演的另外一部《下一站别离》好了很多。金小胖也说，哎呦，一直以为超哥只在晚上十点钟只说电影呢，原来电视剧也没少看哈。这个问题嘛，比如说像这种看个预告就能了解整个剧情的片子还是可以看看的。好吧，这样说也不太合适哈，收回收回。那这部剧呢，不管怎么说有很多槽点，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部分是深受观众肯定的，就是说它非常全面地揭示了毒品的危害，对吧？其他很多剧当中呢都会去展现吸毒者哇很萎靡的那样的状态，

精华液，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68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中午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为33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另外，本市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市民朋友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及浅山区游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好的，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影视原声带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在暑期档非常热度高的这些电视剧。上半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猎毒人，下半段呢，一起来说说电视剧扶摇。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和这个猎毒人有一些相似之处哈，电视剧扶摇呢在开播之前也是备受关注。那这部剧呢是根据小说扶摇皇后改编而来，这个原著的书迷呢就有很多，所以说呢从剧筹备期开始呢就很多人在关注它啊。但是呢这个6月18号电视剧开播的第一天，收视率却是非常非常的低。为啥呢？不是剧集做得不好，也不是热度不够，而是因为开播的时候呢，估计呀，没仔细看日历，正好撞上世界杯，所以说一直到这个世界杯结束，这部剧的收视率才开始慢慢回升。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由张碧晨演唱的这部剧的插曲，叫做《血如墨》。 迁徙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伤心惬意，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参不透命运背离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我拼上所有换心中无虑，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把 下一言不发。摸不懂眼的迁徙，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上轻惬意，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参不透命运背离我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上所有换心中无虑，我观湛江所向披靡，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拔，命运的风如何刮，英雄如何变神话，荆棘给我的挣扎，我要 血如墨，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出自影视剧《扶摇》。这部剧呢，在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和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呢，确实要比同一时期的其他电视剧高出很多一大截儿。但是呢，并没有能把庞大的观众群变成良好的口碑。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和这几年的电视剧市场呢有很大关系。从宫系列开始，到去年的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国内的这电视剧市场上出现的这种大量的古装和玄幻剧，对吧？这么多年下来，不管是观众还是市场，对于这个类型本身呢，就有一些厌倦。那么其次呢，就是这部剧呢和《猎毒人》都有一个通病，啥呢？就是前半部分的节奏没把握好，剧情呢显得很拖。其实这个原著《扶摇皇后》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小说，那剧情套路呢也很简单，就是女主角呢一路打怪升级，变到这个很强大。但是呢，这个电视剧并没有突出女主角的成长，或者说突出的不够，大部分情节呢又用在了这个儿女情长方面。那么最后一点呢是什么呢？这个需要吐槽的就是，这个剧组的灯光师啊背锅了。整部剧呢，他是希望追求这个高级感啊。服化道呢，这三样就是怎么素雅怎么做，但是呢这个打光呢就需要用的是这样的超级柔光，那么在这种灯光下一打呢，服化道这三样反倒给人感觉就是什么呢，特别的廉价，其实呢都很贵，所以说呢就给人感觉就是从假装高级变成了假的高级。尽管后期呢在这个修图的时候呢，这个后期的工作人员费尽心思，也有不少这个参与了后期的网友跑到这个论坛上抱怨，但是呢依旧没有能够掩盖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分享扶摇的插曲，由吴青峰演唱的窗，窗户的窗。 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更久，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空，错引起了另一遭错过补了空，眼底漫游爱恨捉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爱来 明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眼底暗有爱恨捉弄，脉搏是伤的渴求。 吴青峰《窗》来自电视剧《扶摇》的插曲。电视剧《扶摇》的这个题材和类型呢，让很多朋友都会把这部剧呢当成一部古装偶像剧，所以说呢，对这部剧的评价呢并不是很苛刻啊，不会这个拿看待《猎毒人》的这样的标准去严格的评判它。而且呢，在国外这部剧呢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波兰的一家游戏公司的高管最近呢在社交网站上就表示说，最近呢一直在关注《扶摇》这部剧，他发帖的时候呢就透露自己已经追到了第12集，而且会一直追下去。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哈？现在呢，很多国外的朋友其实呢对咱们国家这样的玄幻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于这个题材的热情呢不亚于我们对于超级英雄的热情。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这个喜欢玄幻小说的外国朋友就表示说啊，这类小说当中不管是主角还是恶人，他们的形象和性格呢并不经常出现在他们国家的这些文学作品之中。好了，那这样呢就来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什么呢，你没有这样的基础，那就是我怎么拍你怎么看你怎么接受，一片空白，这第一笔就描上了。所以说呢，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更加考验我们的影视从业工作者的素质了。所以说呢，希望加油，好好的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做到好的文化的输出。继续来听歌，来自电视剧《扶摇》的插曲，由尤长靖演唱的《傲红尘》。 满天雨点，孤帆在飘，独行如一岛，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化，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手被你牵着，就把人间去了烦恼，留下一丝丝清浅梦绕，在心里回旋轻跳，纵身潜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了逍遥。满天无边在飘，独行孤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人海 太去了明朝，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不年少能逍遥。满天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幸福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 游长靖傲红尘来自电视剧扶摇的插曲。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视剧扶摇的电影原声，电视剧原声，还有一些关于这部影视剧的一些评论和观点。欢迎各位呢也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清蒸萝卜丝说，这一次杨幂和阮经天算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原来杨幂有一天眼神里也会透露出层次不一样的情绪，阮经天也不是只会演霸道总裁，虽然说进步不是很大，但也算是有进步，应该肯定一下。琪琪也说，对扶摇原声带的好感还是很足的，几首插曲的情感很到位，在剧中出现的时机呢非常好。所以说呢，同样是在2018年暑期引起大量关注和讨论的剧哈，其实呢我们也不想拿这个猎毒人和扶摇这俩剧进行比较，毕竟他们的观众群体本身就不一样，而且呢剧集的类型也不一样，是吧，一个古装一个缉毒，这个天南海北。但是呢有一点呢，确实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扶摇呢要强过猎毒人的，就是说参与制作影视原声的阵容明显要好很多，也强大很多。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所以说我们会更多的关注音乐本身，其他的呢我们不去过多的评论。那么这部剧的大部分歌曲呢都是由董冬冬和陈曦这对夫妇来完成，剧的片头曲呢也是同名主打歌扶摇由莫文蔚演唱。在印象当中哈，莫文蔚呢其实是很少为影视作品来唱主题曲的，也有但是真不多。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他唱的这些不多的曲子当中呢还都还挺好听。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他第一次为古装剧献声，这样是我们从这个一些网友的评论的声音当中拿到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呢表态哈。但其实呢这样说法也不是太准确，之前呢在大话西游这个电影当中呢也算是有莫文蔚的一个演唱，而且那首歌呢非常好听，那个也是古装剧。还有网友就听后之后呢就表示说，哎呦，歌后的演唱没有炫技，古朴简单，却是越听越有味道。那确实，你想莫文蔚都陪伴我们多少年了，是吧，女人呢真的是越来会越有味道的。一起来分享来自莫文蔚的扶摇。 飞花起舞影灼灼，何时春色入江河，舞他为顺水逐波，何故轻曲断离歌，舞我天地间寂寞，心在穹苍断崖处静默，天悲地战日月阴怀，何以得世间那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情深不残情深不换，万古千秋有梦与回，何以离沧桑而明媚，自心中无有挣扎，扶风摇曳自如醉。 间隔，何时素衣染浓墨，情在的弦歌不辍，何方归来仍是客，灼灼开合动声色，一再的率性而活，天北地展日月盈怀，何以得世间那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情深不藏，情真不换，换不迁就 扶摇，来自莫文蔚，出自影片扶摇。片头曲的演唱者来头都这么大，那片尾曲自然也不能放低姿态了，对不对？演唱片尾曲的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获得者徐佳莹，演唱的这首歌呢叫一爱难求。那么和莫文蔚的扶摇一样，两首歌呢都是由董冬冬和陈曦夫妇打造。那么原声带呢在网络上发布的那一天，就有网友看着歌单感叹说，哎呀，又是循环一整天的节奏哈。好吧，那最后呢我们也一起再来刷一遍徐佳莹的一爱难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最后呢也是提醒各位一句哈，剧呢好看，但是呢不要在路上追剧，注意安全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走路坐车的时候看手机，很不安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熬夜追剧哈，因为也要注意我们的健康，不要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心情。好了，明天11点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喽。 有什么好，若无贪嗔，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愁，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弱，若永无苍老，又怎叫活活孤身逐星斗，为人守，为心留，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没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我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自我哀愁，半生着魔着。这是一首，若无坎坷，若不曾跌落，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为自守，为寂寞，为云烟过眼都可抛，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